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邢琦。据报道，我国在2018年10月1号及以后生产的食品，一律不得继续使用原包装和标签以及 QS 标志。2018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期间，教育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公安部等组织开展了校园日、电信日、法治日、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。据悉，巴西总统选举进入倒数，10月7号将举行首轮投票，眼下各路候选人正摩拳擦掌应战，以期挺进大选的第二轮决选。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日前发生中国公民遇害案件，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近日提醒领区内的中国公民注意人身财产安全。国庆假期期间，北京市将在长城风景区、西山文化带、长城文化带等开展2018年节日零垃圾环保宣传活动。今年中国网球公开赛门票销售火爆，目前钻石球场决赛看台 A 票已售罄，决赛 VIP 包厢、半决赛 A 票等部分场次门票所剩不多。由包贝尔执导、克拉拉、张梦露等主演的喜剧动作电影《胖子行动队》即将在9月30号全国公映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是为你才这么做，我们的故事啊。

你累了没有？可否伸出双手，想拥抱，怎能握着拳头？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，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。准备好没有？时间不再回头，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，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双手，想拥抱，怎能握着拳头？我们还有很多梦没做， 还有很多明天要走， 要让世界听见我们的歌。准备好没有？时间不再回头，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，不管世界尽头多寂寞， 你的身边一定有我。 我们说过不管天高地 首，来自信乐团《天高地厚》。一首歌仿佛把我们的思绪拉到了十几年前，这首歌总能让人想起自己走在路上的朋友，让自己无数次跌进低谷的时候，朋友总是在支持和鼓励。歌词文字中透露着对友情与梦想的执着，十分的耐人寻味。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在当今的华语乐坛呢，从来就不缺少乐队组合，但是像五月天和 S.H.E 这样可以长盛不衰的确实寥寥无几了。有些乐队曾经都红极一时，如今却不再有人提起。那么在这时段播放的歌曲，哪一个组合参与过你的青春呢？

将岁月留给我自己，我将生命付给了你，将孤独留给我自己，我将春

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, and not so long ago.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'd gone. But they're back again,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.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. Every sha-la-la-la, every woe still shines. Every yesterday once more.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，来自 Carpenters Yesterday Once More， 中文翻译过来叫做昨日重现。这首歌呢始创于1973年，已经被翻唱过无数次了，是无数人对英文歌的最初的记忆。回忆起曾经的美好时光，曾经的亲密挚友，曾经的爱恋，仿佛就在昨天一样。不得不感叹到，经典的歌曲就像是陈年老酒一样，时间越长就越有味道。歌曲承载着我们的记忆，那就让我们一起听听经典歌曲，重温曾经的感动吧。 Thank you.